好嚟啦，翻到嚟啦，咁啊，继续噶呢个咁嘅啊投机全方位，咁啊喺录音室入边有个大卫啦，迪神同埋一个细威喺度，咁啊迪神，今日有咩好讲咧？咁啊，听你指示啦吓。 系大家好啊，今日咧就讲下香港先啦。 系， 嗯， 咁而家近排就香港个市咧就推咗上嚟啦，咁大概其实嗰个低位咧，我哋都捉到，同埋嗰阵时候我哋都系建议咧，就系话大家一齐去 call 翻上去嘅。咁呢，我如果印象中呢，轉勢個第一日呢，咁已經係升咗500點㗎喇。咁但係呢，就好多人呢都喺第一日就已經係食咗糊。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因為單一日升500點呢，已經係大部分人呢都已經係食咗好倉㗎。 單日轉向嗰一開低對落去 216, 跟住就抽返上去收返22000樓上收㗎。 所以就都唔可以话系好凶狠嘅，因为我都俾我哋捉到啦，咁捉到就唔叫凶狠啦，系咪先？捉唔到先叫凶狠噶嘛？ 捉唔到就碌啦。 碌卵啊！ 咁所以就系咁啦。咁 OK 我嘅 so far 而家。咁暂时嚟讲，我哋都系话，如果要标 short 盘嘅话，就暂时嚟讲系做六月为主嘅。咁、你话向上升嘅话，仲有几多嘅幅度呢？暂时嚟讲，23200呢其实都有一个阻力嘅。咁暂时嚟讲睇盘路呢，23200至23400啦，就大概呢啲咁嘅 range 都系有阻力。咁23400系一个咩位呢？如果我冇记错呢，就系、是、再对上一次嘅转向位嚟嘅。咁呢23400呢嗰日呢就系、是、一个 AO 盘打出嚟嘅。打完之后呢，跟住现货一开始呢就即刻怼落嚟啦。咁、所以呢 ,23400 呢都系出现过一瞬间嘅啫。但系呢 ,23200 呢就反而有两日嘅时间呢俾人哋去做盘嘅。咁所以23200嘅阻力相对比23400更加大。可以咁样去解释。咁、你话而家都临结算啦，咁仲可以做啲咩呢？咁点解咁牛皮呢？咁暂时嚟讲就嗰、那个国企成分股嚟讲呢，我自己个人嘅睇法呢，就係、是、嗰个买盘呢已经开始减弱咗啦。但係相对嚟讲呢，恒指嘅成分股呢嗰、那个买盘呢都係稍微都比较强啲嘅。咁其实我较早前呢个四月嗰陣时已经讲咗，其实第二季呢已经係嗰、那个作用呢係将咧系拉到比较 balance 啲嘅。咁因为相对嚟讲国企嘅成分股呢嘅風險咧，相對比恆指嗰個風險細啲。咁因為大家都知嘅啦，咁恆指成分股即係有一兩個板塊咧，都係俾人哋做主打用嚟做沽嘅。咁散户就用嚟做沽啦，咁其他啲就用嚟出貨啦。咁例如係地產啊，或者係即係賭業股啊嗰啲啦。咁相對嚟講，咁嗰個走勢比較明顯些少㗎喇。咁尤其是係銀河啦，銀河就最明顯㗎喇。咁暫時嚟講就係咁多囉，即係我自己個人個睇法就。咁你話之後要點樣去部署呢？咁其實如果講六月嘅話，其實我就覺得係需要回一陣嘅。但係暫時嚟講，我就仲係覺得係個士氣可以突破24000嘅。即係今年我覺得係有機會突破24000。 咁你覺得上第二季啊，定係幾時先？因為而家行到去23000，因為幾年都玩咗幾次個 range 啊，抌到去24000，嘣一聲又對，即係年年開頭上半年都對咗高啲嘅，又穿翻，跟住臨尾收第三季先上翻去。咁但係你覺得今季即係其實你覺得係幾時會即係嚟而家即係下個月啦，六月啦，咁六月就係半年結啦。咁你覺得喺上半年嘅機會大唔大呢？如果咁樣行上去， 上半年嘅機會我就覺得比較微啲啦。因為如果你話要回一陣嘅話，再打翻上去嘅話，嗰、那個動力要好大㗎嘛。咁雖然已經係有盤啫，但如果再咁樣再推一陣，係咪真係可以衝到24000呢？喺六月又真係未必得咯。咁所以就相對嚟講，好啲嘅消息就係八月份啦。咁所以我覺得八月份有啲機會啦。咁可唔可以真係打穿24200點上，即係上次嗰個高位呢？咁咪呢個真係好難講嘅。你話即係穿唔穿呢樣嘢係好睇資金嗰個動力㗎嘛，唔係話我哋話穿就穿㗎。係、 okay. 即係如果話即係如果話 認真啲 即係24201點嘅話，都係穿咗啫，係咪先？ 即係如果我話可以穿嘅話，個市真係穿嘅，咁大佬我都唔係叫迪神，我叫股神啦，係即係咁樣啦。但係相對嚟講，喺八月其實係 OK 嘅，我覺得即係第三季嚟講，我覺得八月嗰個升嗰個能力係有可信啊，可信性高，係啊。咁七月就有機會都係比較窄幅些少，如果即係但係就要好視乎究竟六月嗰個波幅大唔大咧。係啊，如果六月講嗰個波幅嚟講咧，暫時嚟睇咧，我自己個人就覺得係即係可以簡單啲講嘅話，就係21000点嘅話，其實我都覺得係唔會再穿嘅啦。 嗯， 即係如果要穿嘅話就，就嗰個難度就好大。咁所以如果呢個係21000点唔穿嘅話，咁嗰個波幅咧就即係可以掌握到嘅，就大概係21600点至到23400左右啦。即係如果你話要打穿嘅話，又唔係唔得嘅，咁除非月頭再打一陣上去啦。係啊，即係如果你話月尾，你話打一陣上去得唔得咧？都有機會，即係月頭月尾啦，月中就未必會有呢個情況發生。係啊，咁暫時嚟講，點解話月初就有機會睇回調咧？咁呢個都可以講一講嘅。咁就見到941啊，或者係建行佢哋嗰邊941啦，仲有857啦，939啦，1398啦，佢哋一個動力其實都唔係話十分之大，咁都有少少想短期有個轉向嗰、那個，即係睇落去啦，就有機會係做一個轉向啦，即係短期內。咁因為佢哋都係相對大嘅成分股，即係權重股啦。咁所以就即係如果你話再上嘅話，又睇唔到真係可以上到去邊一個層面。咁、除非真係打穿咗23400啦，咁冇即係冇得講呢樣嘢。所以就即係而家做嘢要好謹慎囉，我就覺得係咁。 唔係不嬲都要謹慎嘅咩？即係更加大鑊。 因為今次真係一定要更加去謹慎。因為點解因為今次做 short 盤係會比較謹慎些少，就因為你見到係真係有個買貨量喺度，咁同埋嗰個有矛盾啊，個恆指同埋嗰個國企係有矛盾點喺度㗎。係。因為嗰個國企呢就嗰、那個買放額就開始即係弱咗啦。咁所以但係嗰個恆指嗰個買放額其實唔係話減弱得好嚴重啦。咁所以就有一個矛盾點就係呢一度囉。 嗯。 係啊，咁變相就係話有機會恆指可能係弱少少，咁國企又強少少，有機會係咁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咁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就變相係有一個矛盾喺度。咁尤其是即係話，即係當我哋見到一個矛盾嘅時候，咁我哋就唔可以話係好單一方面咁樣去做一樣嘢。即係我哋之前教，即係我哋唔好話教咯，我哋之前係去講呢個做操作嘅時候，如果當你見到市況係有矛盾點嘅情況，你唔可以話獨孤入味去做一樣嘢，因為係相當之危險。咁除非你就係話我國企同埋恒生指數，我哋都係睇淡嘅，咁我哋當然係可以沽佢。咁如果你話兩樣指數我哋都睇升嘅，咁我哋就可以一齊去買佢。但如果當一個強一個弱嘅時候，我哋就開始要謹慎些少。 迪神，我可能打停停呢度先。 嗯， 因為其實我最近咧又問我一個問題，即係話佢話即係可能即係個睇法就係 A 股有啲人睇係強嘅，即係好返啲嘅。但係港股佢有冇嘢，即係冇嘅情況係 A 股升港股跌呢，咁會唔會套用返我而家嗱，你睇個即係國企咁，同會唔會就係話因為收窄個 H 股差價嗰個問題呢？因為國企其實係問到上你話佢彈呢，佢就真係彈得細過恆指嘅呢塊，即係我睇係咁樣，即係個幅度上。咁會唔會就係話佢開始慢慢咁開始收窄啦？咁而到佢有啲位就矛盾點就係話即係要上個市就變咗國企，因為個折讓都大嘅，其實我想即係你而家是但抽幾隻出嚟講講嗰啲額內人股啊，咁你都幾個 percent 嘅，隻都即係成即係7-8% 有啲成， 嗯， 即係會唔會嗰個因素會導致而家嘅情況咁樣咧？同埋因為你越接近嗰、那個 即係葉主任佢話開始行嗰、那個滬港通嗰個情況，就會唔會話佢國指嗰邊就會越嚟越弱呢？ 如果係咁樣，即係如果用呢個層面去睇嘅話呢，我自己就覺得佢而家係一個息係提高度去到7厘㗎嘛。係咁所以就係佢嗰個用意就係話你要人哋去 hold 佢自己嗰個貨嘛，去收息嘛。即係起碼佢已經係即係話嗰個市場知道，即係我係想你，我希望你 hold 住我自己嗰個股份 hold 長啲嘅，即係唔係話短炒嘅。但係相對嚟講呢，大陸嗰邊呢就係、是短炒嘅比較多。係啊，即係所以其實我就覺得係兩樣嘢嚟㗎。 哦，即係你覺得會唔會？即係你覺得唔係呢個因素？ 我覺得個因素就唔係話冇啊，但係就唔係咁大咯。 哦， 因為我哋自己睇香港嗰個升跌咧，係你自己香港本身已經係有一個資金嘅流動啊嘛。咁同埋你仲有自己一套嘅成分股喺度噶嘛。咁所以我哋就係根據翻究竟嗰個成分股嗰個走勢係點樣，咁我哋就係分析個升跌。 因为我意思因为我睇到啦，譬如好似平安咁啊，平保咁样啊，咁 A H 股差价咧系18%，咁即系仲有几只啦，即系中人寿17%啦，咁内人股佢变得7至8%，咁会唔会即系有班人就系即系话 H 股你咁贵，即系相对贵啦，如果但系你一通嘅时候，咁应该买 A 股系相对抵啲噶嘛？ 系啊， 咁佢坐，因为其实你都系赚人民币嘅啫。咁如果用香港嘅渠道去買翻人民幣計價嘅嘢，咁其實即係同股同權或者同呢、這個盈利嘅情況下，咁樣會唔會佢話即係會有啲人會等呢？即係可能我自己個心態都係勒住嘅，而家就算睇好某啲股票都唔敢買，就因為 H 股差價太大啊！即係呢個會唔會係嚟緊嗰幾個月個國企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即係佢喐動即係波動性嘅主要嘅原因呢？定係話呢樣嘢都？唔系咁重要咧，即系你睇。 我自己觉得就嗰、那个重要性唔系话唔大咯，但系即系我唔会话好着重喺呢方面去分析咯。系啊，其实我自己就谂咧，就有一点就系话，当大陆嘅即系上证指数啊，咁如果上证指数都系根据翻中国嗰个市况层面去分析嘅嘛。咁如果系中国系本身有风险嘅时候。但是你相对来说香港那个风险又比较小，那分分钟就是说我是推香港的这样，是有机会这样。 即是你觉得反为香港会有个防守力，就是因为外资在这里的时候可以在这里买。 即是你不一定是说你买相对较便宜的 A 股，你也都是，但是呢如果你根据那个风险来说呢，你可能是说你投资，即係我覺得係會係投資一個你係絕對回報啦，即係你唔係話去投資一個即係有風險，但係咧嗰個價值咧就平少少嘅，即係咁嘅意思。係啊，即係你起碼你一定要揾一個我一定要有錢賺嘅，我唔會你賺多少，但係一定要有錢賺嘅咁樣咯。係啊，即係我自己覺得就香港嘅成分股就相對嚟講就比較係有防守性啦。即係講起國企嘅話。是因为你见到他们一个走势基本上是低到没再低的，例如你刚刚讲的中人寿。那你说再低的话去到哪里呢？18元16元这样。 是。怎么会死的？怎么死都好。 即是除非真的有些很大件事的东西。即是例如是说怎么讲呢？ 比如怀孕的嘛。 即是一定要是说个天跌下来这样，即是要打仗啊，那我讲。 咦，但今日都好似有啲迹象喎，即系话低咗越南嗰只艇仔。 唔系中越打仗系 O K 嘅，但系如果你话中日打仗咁就弊啦。即系你无啦啦你话发生一个中日打仗事件，因为星期日嗰阵时已经系有一个战机对峙嘅事件发生啊嘛。就系中国嘅战机同埋日本嘅战机就喺东海，大家话自己嘅领域隔咗系大概系50米嘅啫。100米都唔到㗎啦，就喺50米之内，跟住大家就喺度对峙啦。咁随时係会有发生意外，双方都已经咁样去讲㗎啦，已经係相同地去指责对方，叫大家唔好咁样去做。 即反而就是与即系中日嗰边咧，其实一直都冇减弱过，我觉得嗰个冲突系啊，就反而就系近排嗰个越南撤侨嗰边咧，就反而系激进啲，咁所以咧就大家个事件咧嗰、那个关注力咧就 去咗越南啫， 系啊，去咗越南度，其实咧真正危险咧，我觉得喺个中日嗰度仲系，因为随时擦枪走火咧，嗰、那个唔系越南系日本，因为如果日因为而家日本咧系又仲系有美国佬喺后边撑啦，越南嗰度。那個美國佬已經跟他講話：你收聲啦！你仲嘈咩咧？ 唔、其實日本的情況就美國撳住嘅啫，不嬲係。係 啊。 咁如果美國冇撳住咧，咁啊喐咗啦，已經係。係 啊。 即係個成唔可以成日都自衛噶嘛，係咪？點都要變成正規軍隊噶嘛。啊。 咁所以就係、是，即係除非係有呢啲話中日無啦啦打仗嘅，話咁相對關於中國嘅，即係唔同嘅。大嘅國企股嘅話，分分鐘係有啲危險嘅，因為唔知佢有啲咩事啊嘛。就可能話急需要資金啊，跟住撥備啊之類咧，即係資金周轉啊，即係之類咁嘅事件啦，有機會唔出奇嘅、即係我只可以 嘅其機會都係屬於微嘅，但係當擦槍走火又落唔到台嘅時候，咁點都要扮下打仗啊！我相信 係啊。咁所以就如果 真 係 打就難嘅，扮打仗就會。 但如果冇呢個情況底下咧，咁如果即係真係唔會打仗嘅話，咁我自己就覺得相對嚟講，國企成分股咧係暫時嚟講咧仲係安全咯。相對嚟講，咁你而家去買咩？你冇人買地產噶，你都唔會買賭業股噶。 不過我哋好難去，即係我哋係生活喺和平嘅年代，就好難講呢個戰時嗰個咁嘅經濟同埋嗰個股市係點樣搞嘅。 系，因为每一次都唔同啊，次次都唔同，咁所以相对嚟讲，我就觉得系暂时嚟讲系咁样咯。系啊， 有咩实质啲嘅数字啊？ 实质啲嘅数字啊，啱啱都讲咗噶啦，即系 specific啲啊， 即系21,600至到234啊，神奇数字唔、神奇啦，神奇，我哋讲嘅神奇就系话出手嘅 timing 啊嘛，我哋出手 timing 先叫神奇啊嘛，我哋边次叫人哋出手系唔中啊？ 咁捻串， 讲真的真系，即系如果真系大家系由头跟到落尾嘅时候，真系每一次波幅都俾我哋中咯，系啊，每一次出手嘅 timing 我就系讲呢个啊。每一次出手嘅 timing 食會，我唔理你。 即係 show 翻個 range 都喺預計之中嘅，今年今個月係啦。 但係就如果係之後，其實我自己咧就嗰、那個我自己都有個指標啦。咁啊，細威你都知啦。咁已經見到係即係係轉弱得好嚴重啦，其實。即係隨時一個反套嘅，即係而家暫時嚟講，好多人都仲喺度睇咧23,200嘅。 係。 但我哋嗰个指标咧，其实已经系转，即系已经系转弱咗，系速度差唔多系叫人哋话你出手估噶啦，就系差唔多系咁嘅情况。 系啦，争在过唔过即月嘅爆炸性，定系下月稳阵啲咧？ 系啊， 即月就爆炸性强嘅，如果你结算俾你嗨得，仲有边边都喐噶啦。 系啊， 咁但系咯，咁你风险管理咁你做六月都唔系咩问题嘅。 其实而家见到佢哋暂时嚟讲都系做咗232同228啊嘛，232就而家大概系做收市价30蚊咯，我自己都要睇一睇，因为我自己都冇买到。 232 同228咯，228都系43蚊，系啊，即月，咁232即系讲紧21，咁大家都好似喺度赌紧，睇个情况，我自己就觉得佢哋喺度赌咯。咁你 hit 中一邊嘅話，你都有賺啦。 係啦， 因為相對嗰個成本都係得個50啫嘛。 係啦， 係啦， 即係嚟緊嗰兩日個波幅，希望大翻啲啦。呢排真係慘不忍睹啊！啲波得個100點咁樣，100多點啊，玩咗成日。 但係今日嗰個成交量咧，就係、是、大過琴日嘅。 咁今日有一日有未市啊嘛？你覺得？ 但係今日咧，嗰、那個國企成分股咧，國企指數咧，嗰、那個成交量咧係細過琴日咯。係啊，即係反而我就覺得係。恒指真系有啲想行，即系有，我系觉得系有咁嘅声喺度。 我都觉得系恒指，可能随时好彩啲就听朝早啊，就嚟了啊。 随时真系一个急落噶，唔出奇。因为点睇都系要落转。 系啊。 咁今日又出咗一个消息啦，就系讲 讲呢个日本佢要减 QE 啦，开始。 啊， 我都要开翻个新闻添，唉，冇得删咗个新闻，我自己都。咁我就记得咧，就系、是、日本咧央行咧就开始去考虑去退出呢个刺激政策噶。咁暂时嚟讲，佢哋就系话咧要喺呢个13个月就开始慢慢去缩减佢哋嗰个 QE 啦。 啊， 但系咧佢哋就会一边缩 QE 咧，就一边喺度睇咧自己嗰个通胀咧。是会不会去即是跌咗个预期啦，即是跌破预期，咁暂时就 是 咁样。 即是日本变美国咁玩㗎喇，又缩 QE 又睇通胀预期喇。 是啊，所以我自己即是你点睇呢？你觉得？ 我觉得日本嘅板斧已经唔到啊。 即是佢做晒啦咩？ 佢做咩都好，即是而家苏花睇啦，因为佢即是有啲同返啲做生意傾过啦。咁嗰邊就加咗税之後呢，嗰、那個消費弱咗嘅。咁佢嗰個如意算盤就希望即係嗰啲企業賺多咗錢，例如即係嗰陣時佢個 yen 平啲啦，咁令到佢賺多咗錢而交多啲税，嗰個基本上就做唔到。咁再加上佢而家就想中日又想有咁多衝突呀，又可以即係個內部又開始話啊，我又要即係嗰啲軍費開支啊，一樣嘢都開始想嚟嘅時候呢，咁啊真係唔知，即係而家最難估計就係話，當佢一個人行到去好極端嘅時候，佢會唔會拼死一搏呢？就真係佢今年就係俾個炸彈嚟囉，我覺得。 嗯。 同埋你好似越南啊嗰啲都係一個，即係佢打就一定唔夠你打㗎啦。咁但係佢點解會有行為呢？就可能睇通佢哋中國。即暂时都唔会打佢，因为其实越南即係中国一个陆军已经多晒佢海陆空三军㗎啦。咁佢都咁撩你，即係其实好多地方就係话佢今年行到去放手一搏。咁而即係如果大家有睇即係国际少少啦，你睇下 VIX 啊嗰啲指数都系一个相对嘅低位。咁再加上即係五月个波幅其实相对都系窄嘅，我理论上第二季个波幅都系窄嘅。 嗯， 咁可以預期到嚟緊落嚟嘅嘢可能會有啲，即係會唔會似黑天鵝呢？我個人就覺得有啲即係小心啲囉，就嚟緊嗰個情況。 嗯， 即係國際局面都其實好多時都可能已經失控㗎啦，開始。你有烏克蘭嗰邊，咁個最後選咗個總統出嚟，又話我又親又想同俄羅斯收嗰間，又話親歐嘅，咁係咪咁容易做到呢？定係真係搞得唔好就會有再打多即係內戰呢？咁你真係又要一又係兩睇。 嗯， 即係所以你話日本嗰個情況中國嗰個情況係似估唔到啦，而家即係我自己係咁睇法。 嗯， 即係如果我個人睇呢，就第三季呢，無論係即係任何嘅股市，其實我都盡量係避免去接觸太多嘅。因為第三季我就認，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可以係盡量做匯市就做匯市啦。 嗯， 係啊， 匯市比較明朗啲嘅，係啊。 因為一嚟就係話而家嗰個日本咧就開始話係縮 QE 啦。係係。咁呢一嚟咧，咁二嚟就係話歐洲嗰邊咧就係講緊就係有機會行。減息嘛。 係。 咁呢個就好快就會出 news 啦，咁大概就係6月頭嘅。 嗯。 如果冇記錯呢，佢哋意識咗呢係6月5號。 嗯。 咁另外就係、是、俄羅斯嗰邊呢就喺度講呢，就話佢哋係唔用美金結算啦。 啊。 但係呢一方面呢，我自己嗰個理解呢就應該就唔係嘅。 到你唔用佢咩？ 就是逗客的啫，因为你想收欧罗，欧罗现在你说收欧罗，欧罗说屌我都要贬值，那你收完我之后你是贬，其实是谷返你返美金，你可以说欧洲和美国佬夹计整蛊你俄罗斯又得，即是当你想转的时候我咪跌给你看咯，你又你说想转用欧罗结算，那欧罗我跌给你看，那即是其实很多东西就即是可能我们年头都讲到现在，就是可能就说即係今年呢最穩陣一個 fair， 最穩陣嘅 bet 就係真係可能係美金㗎咋。 真係美金。 即係嚟緊佢要點樣弱好，嗱即係睇返幾隻貨幣啦。 yen 係咪真係可以避到險？我否定啦，我自己是否定。即係如果我有錢避，我都會避去 yen 啦。咁、即係起碼我嗱對 yen 我又唔覺得佢會勁得過美金。人民幣我睇唔到你咩板斧仲可以升上去，即係除非你自殺嘅啫。因為調翻轉，如果班人要走錢嘅時候，你升上去咪比佢走得更快，即係人民幣又上唔到。咁歐羅佢又話要自己又要掟翻落嚟啦。其實歐洲經濟都係頂唔住，德國佬都出聲話要救啦。咁即係話歐羅又上唔到啦。咁啊只磅咧就黐黐地線嘅。咁只磅話而家上到咁高啦，咁可能話係中間落墨咯。咁但係即係最大嗰個流通量嘅都係美金同歐羅。咁如果兩個拍落嚟，你要咁樣谷到流鼻血，去到呢個水位，你係咪仲有得上咧？同埋佢已經話加息個預期已經係冇咗㗎啦，英鎊嗰、那個。基本上，咁環顧所有貨幣嘅，咁你如果有好似我哋之前咁樣講，會唔會即係而家 VIX 又咁低啦？會唔會有啲黑天鵝啊？唔知咩事嘅時候，咁會唔會美金都係一個好嘅避險咧？同埋而家你見最近嗰兩個月，發生咗好多咩政治啊，好多話想打仗啊 ，whatever。咁但係你見到個金同個銀咧？又系唔強得去邊嘅，咁即係其實大家選擇避險嘅嘢，其實都好一致嘅，已經其實係 美 金 啦。搞到最後係 係啦，即係我自己係咁睇咯。 係同我哋呢個外匯達人嘅方向一致嘅。 哦 ，Anthony 係冇錯，都係呢、這個美金嘅最後係。 係啦，最後係美金。即係我哋年頭 都係睇過知識㗎。 我哋年頭儲款儲到依家㗎啦，雖然係咯，即係漫長嘅時候咯，真係好少坐盤坐咁耐。但係問題上話，你真係坐一個盤，你可以唔使喐嘅，可能就真係 dollar index 咯。即係我自己，即係係咯，都係坐咗好耐，一路坐咧，係咯， 諗爆頭我都諗唔到有乜可以係好安全，除咗美金之外， 係咯， 冇錯。 即係唯一一隻嘢你可以坐喺度，你又唔驚佢去得邊嘅。你而家好似 dollar index 咁，你坐佢最近嗰嘢一打穿79，抽翻轉頭嗰下已經係。幾日就已經抽翻上嚟，甚至乎而家破翻80，即係其實而家都係個 range 度，都係發嚟發去，其實個上下都係一蚊。咁但係問題上，如果你咁多嚟緊，你睇到咁多嘢咧，咁佢其實佢會唔會突破個 range 咧？下半年就真係，即係調翻轉講 downside risk 應該都係有限嘅。 嗯， 即係就算最多可能你輸一蚊，咁你炒股票回風80蚊跌到79蚊，好平常嘅啫。咁但系如果要佢咁样跌落去，又应该有啲难度。 好，总结啦，总结啦。 如果讲总结嘅话，就我哋一连三集咧，就讲咗出嚟啦。咁大概大家都 get 到唔少噶啦。第三季应该系点样去行动？咁如果系相对大陆嗰方面咧，我哋就觉得系难以话十分之睇好啦。咁呢个系第一点啦。咁第二點就係香港就仍然都係徘徊市咧，但係有機會向上突破咯，有機會。咁、第三點就係話如果講正股嚟講嘅話，我哋就即係我自己個人咧，就覺得天然氣板塊咧係相對係會比較安全性高少少。咁之後咧就係另外就係話美金係會睇好啦。咁最後一點就係話如果真係覺得你已經係諗到冇嘢好炒，除咗388之外，咁你仍然都可以選擇去做一個內銀嘅收息嘅。咁內銀收息咧就好快嘅啫，就係6月中同埋呢個7月頭啦。咁所以就即係大家諗唔到，即係可以點樣去做比較安全性係高嘅，咁不妨就考慮一下我哋嗰邊嘅建議咯。 好， 時間到啦。 OK， 好啦， 拜拜。 拜拜。